好，咁啊嚟到呢个咁嘅亨利商业专题啦，咁啊变咗政治专题啦吓，咁咁冇计啦，因为政治同埋经济咧系呢个 同商业啊， 系集中表现啦吓，咁就喺个录音室入边咧就呢个有大家有啦，同亨利啦吓， 大家好， 咁啊多谢嘉宾啦，彼得列啦，托马士同埋呢个杜比嘅， 今日系呢个人才仔仔啦， 就系啦，咁啊想讲下近期呢个选举嘅情况啦，咁啊因为 冇选， 诶弊台都好少讲呢啲咁嘅嘢嘅，因为主要想尝试避开嘅，咁但系都冇计啦，都要。 禮拜日就會結束啦，呢個人大呢個常委要開會啦。 佢大佢政治又不離經濟啊，但問題就係點解今日會做做咁嘅節目啊？揾齊人嚟做就係因為我係想講一樣嘢嘅啫，基本上就係呢個即係喺可能喺政治或者經濟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啦、翻工啦，都會咧唔多唔少咧，就係你老細啊、你同事啊、你啲客啊，就會 set 你 Q 噶嘛。咁啊！而家就好撚明顯，就係搞呢個政改啲舊嘢咧，就喺度大家喺度 send Q 啊！即係唔好話大家係 send Q 啦，有啲即係最主要阿爺喺度 set Q 嘅啫。 咁除舊 set Q 啊， set Q 如果大家唔知咩都 set 屎碌架啦，你打唔到啦，輸分啦，係咪 ？OK。咁啊，阿大衛兄，你可唔可以講一講而家阿爺 set Q 係 set 到點樣樣嘅咧？ 我就真係冇清楚啊！真係其實我就 買咪 好少留意嘅啦，已經係啦，而家比較失望嘅。 即係而家阿爺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講好多集咧，都會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即係喺唔同嘅節目裏邊咧，如果你識好多阿爺咧，即係其實我哋一個概念咧，阿爺諗嘢嘅方法咧， 權力不可挑戰。 呢個大家啦，同阿爺諗嘢咧都好撚實用主義噶嘛。即係佢係成日諗住呢一鑊嘢搞掂，過撚埋秒咧就唔使再搞㗎啦，基本上係嘛 ？OK， 嚇咁啊！而家 set Q 點樣 set 你哋 Q 咧？好簡單嘅啫，即係根據我理解就話 OK， 即係提委會係千二人，咁咧你要有一集咧出到集咧就要有一半人提名你，你先可以入去選啊嘛，係咪？ 係 一超過五成啊嘛， 咁啊即係呢 先可以出集， 即係 BQ 啊，收到冇撚應噶啦，因為你所謂個提名都係世界界別啊嘛，咁啊你民主派嗰啲人有嘅， 根據要過一半噶啦，先出集， 根據咗兩次睇嘅。你百分一都好敏水啦，學翻一半，即係 定出。佢過唔到大概五分一到四分就到。 係。 泛民嘅提委啊嘅人數啊，係只係得最多去到四分一啊，最多去四分一嘅。 咁呢樣嘢咧，其實我自己有時去睇，因為我可以當一個即係如果大家有讀過書咧，你又當係一個遊戲去玩嘅啫，基本上 OK。得唔緊要，佢如果係咁樣做嘅話 ，OK。我當真係過緊到啦，屌！咁其實而家我係而家已經唔係睇話咩佔唔佔領中環，屌都講嚟都鳩完我啲啊！咁如果我真係過緊咗啦，咁大家都係一人有票嘅話，你覺得點樣做咧？屌老真！我反而想討論呢個問題喎， 即係我覺得好似而家陰間選舉有個毛澤東，有個史泰林，有個希特拉俾你揀，咁點揀？ 其實唔係嘅，嗱，你覺得嗱，如果阿爺係咁撚中意去 dictate 某一啲嘢去做嘅話 ，OK， 咪由佢 dictate 咯， 你咪由佢 dictate 咯，係啊，咁 dictate 咗之後啦 ，OK， 問題啦出現啦 ，OK， 咁啊而家呢個坊間流傳話就係都係兩到三人俾你選啫嘛，係咪 ？OK， 咁如果阿爺係呢個遊戲？佢係可以起曬嘅，你覺得佢會俾兩三個人出嚟選係邊兩三個人咧？即係唔需要講人名啊！你會覺得係佢個安排會係點樣嘅咧？ 點都要整個白民主派出嚟， 即係花瓶 都有一個花瓶。 嗱咁一個咧就真命天子，但係第二個咧。都是建制派裏面的盤跑分子，不過呢就一定呢選不到有 Jackson， 好似第一次。 第三個呢就是一個很渣的泛民人士，就絕對沒有機會選到的，就算在泛民裏面他都未必呢是眾望所歸的人。我相信他會搞這套，如果完全沒有泛民的出閘呢也都很難看。他呢總之要公關，雖然他不是高手，沒有早兩天 在Facebook， 早兩天呢個美國的個 ABC 台拍的一個 off duty， 就是落了班的美軍穿著軍服的美軍去馬三文治社，有沒有看過那段片啊？ 咁咧幫襯嗰間咧就便利店，咁啊嗰個店員咧就回教徒嚟嘅，戴住頂白帽嘅。係 係。 咁有條僆仔埋咧就挑戰呢個回教徒，你 買張冷門 啊？喺咧你買薯條就即係調侃啊，調侃呢個整鬼呢個回教徒。個美軍咧就仗義出嚟就制止佢。咁咧有人就問呢個美軍啊，喂，你唔係同回教徒打緊仗嘅咩？佢話就可以咧。我做呢個軍服嘅原因就係我哋要保障喺美國裏面包括埋呢個店員回教徒，佢哋可以做佢哋中意做嘅事。 即係做完之後，同佢講係俾個豬友打漢堡王 咁啫。買單啊！我嘅作用要保證美國人係有信仰自由嘅，所以我要打仗啊！咁啊，呢個最一流嘅 propaganda 啊！咁啊，大陸 propaganda 公關咧就真係麻麻喎，但係都要做一場咧，唔好睇嘅都要啊！我頭先講嘅你又點睇咧？話會有個真命天子，一個陪跑分子都係建制嘅，兩個都係建制啦，第三個咧就勾流流嘅泛民。 係啊，我覺得個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即係純粹係用我讀過書嘅知識去理解咧。就係你當我有三件啦 ，OK？ 係 咯。 咁啊，三件就好撚簡單嘅啫，基本上三件就係由我用嗰隻顏色去睇嘅話，就是、紅色 ，OK？ 係、最紅到最淺紅色嘅人 ，OK？ 咁啊，最紅係邊一個？即係最紅可能咪係陳婉嫻啊嗰啲啦，係嘛？咁啊，冇咁紅嘅，即係譬如鍾樹根嗰啲啦，或者再淺紅啲嘅，就是、例如係呢個梁錦松。 系啦， 或者系呢個陳志思啦， 好注重佢兩金兩 金，係咪咁樣理解？你覺得佢應該去做法？但呢三條友理論上都係 under 去 control 嘅，即係佢 under 去 control 意思，即係可能有啲。 其實你又唔好話，不過你突然間講，即係你俾我講下我意見啦。但係我有時我又諗翻，如果你三個入面有兩個民主派嘅人，仲好玩。 咁其實都冇所謂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如果你係過撚咗之後咧，其實你去選 Kennedy 有乜嚟選嘅？基本上，阿爺中意篤邊個應該得，因為點解咧？因為你所有傳媒都係歸咗邊個？即係如果你冇記錯，呢個我哋而家個特首做之前都冇人睇好噶嘛。 係啊， 只要佢可以動一個輿論機器，屌一落去抹黑人哋，咁佢咪算撚到咯？屌係咪先？咁而家阿爺係咩？阿爺就係有時我覺得佢咧個做法咧就係、是，即係對自己都係冇信心。如果你老尾你咁撚多嘢都揸緊曬喺手啦，你仲使乜咁撚驚啊，大佬？個媒個傳媒就你揸喺手嘅，你中意打邊個啊打邊個啦？咁就係大到紅燈時間就話 ，OK， 個關鍵喺呢度啊嘛。我成日話個關鍵就話、是，喂，佢要俾啲屎你食，而家佢就叫你 endorse 屎又好食啊嘛，你有啲係咪先？個原理係咁樣啊嘛。 1984嘅。 咁問題係、那個做法就係話 ，OK， 你有三條友係你揀出嚟選、OK？你建制派你可以動員45%嘅選票，咁關鍵就係話個未知數就係嗰55%嘅泛民會投乜撚嘢啫嘛，屌！係咪咩？係咪咩理解？ 中間排嘅未5%嘅，中間有可能有一兩成都係中間排。 但阿爺有樣嘢就係佢就係你嗱，其實你當一個遊戲去玩咧，就係話 OK， 如果係去到咁樣真係去選嘅時候咧，你泛民嘅選民你個選擇係乜嘢啫嘛？ 我所以咪話，其實不如你兩個泛民一齊出嚟同我玩，即係對佢嘅角度嚟。 嗱， 你分咗票。 唔係你要明白個遊戲係點樣咧？即係如果我哋介紹下讀個書咧，即係讀個書就係我哋成日講個 pay off 係咩，即係個 result 係咩啊嘛。OK， 如果呢三條撲街喺度選，即係我深紅、淺紅、好淺紅嘅人。咁啊，阿爺佢揸住45%，佢點樣配得噶嘛？點解係咪先？咁、同一時間就如果我哋嘅香港人最撲街嘅地方就係屌真係記性唔係好撚好噶嘛？屌但係話呢三條撚樣喺度選嘅時候，佢都會喺度噏埋啲嘢，佢做唔揾到嘅嘢俾你聽噶嘛 ？Peace 你去俾佢噶嘛？係嘛？你睇下梁生就知啦，屌真係，即係佢講嗰啲係冇有做揾到噶嘛？屌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OK， 如果係真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如果你係泛民嘅嘅選民嘅話，你應該係點樣做啦？你覺得應該係點做咧？ 嗱，你講先。 我唔係，睇下你有實際有幾多泛民嘅選民先，其實你覺得 55%啊嘛，香港一人一票啊嘛，你話好真。 咁你梗係，如果係佢係眾望所歸嘅，即係佢泛民嗰度都嗌到出聲嘅。理論上梗係動員曬嗰百分之五全部 攻佢啦。嗱，你好簡單啫嘛。如果我哋用一個 托馬斯，我可以參考啊。阿爺得45個票，45張票嘅啫，三條友。你估阿爺會想邊個贏？ 淺紅嗰個 啊？ 淺紅嗰個 點解咧？ 淺紅嗰個 大家接受到啦， 個人即係唯獨上淺紅嗰個可以立到泛民嘅票 啊。係啊，淺紅嗰個贏到曬兩邊， 係嘛？ 不嬲中間派即係最容易贏嗰人。 即係深紅嗰個鋪緊街噶嘛，你即係你叫鄭耀棠出嚟出啦， 鋪緊街噶嘛，不嬲當佢傻啊嘛，深紅嗰啲人 係啦。咁即係個結果就係你覺得即係法民嘅選票得兩可能性啦，一係全部投白票， 嗯 嗯，係咪？一係就係投一個 冇咁好嘅， 即係開建制裏面嘅愛民派。 但係關鍵又嚟另外一樣嘢喎，而家已經係講，而家係只係講到話係點樣去提名嗰條友去選啫喎。未話話俾你聽，選嘅時候邊個為之贏喎？ 嗯， 咁你覺得如果真係一人一票選，點樣為之贏咧？ 其實應該 阿爺可以等緊埋嘅，點為之贏？ 其實我覺得合理地要三分之二票， 過七成咁樣咯， 六成六啦，即係起碼你都六成六啦。 咁啊，如果 咁啊，咁啊唔過，大家唔過咪再嚟過咯， 再投咯，再翻一個再投。 即係你講嗰只就類似法國嗰只係嘛？你即係 兩鑊咯， 即係要攞住對多數票，即係有效票裏邊攞一半啊嘛。咁但係你要諗下喎，我倒翻轉，我喺度諗，呢三條撲街喺度搞，個個都想立泛民嗰啲票噶嘛。因為阿爺嗰啲票你係控制唔到噶嘛，阿爺要俾你就俾你。 但係你而家你覺唔覺得，即係你覺得會唔會有泛所謂泛民嘅喺度投？ 梗係唔會有啦，屌！泛民嘅係一個都入唔到集啊！而家話緊埋都得埋小朋友真係。 喂，從頭到尾都知道一個入唔到集嘅，就到唔知點解到而家都仲有妄想啊就咁啦。 咁一個泛民都入唔到集，呢三條撲街，呢三條撲街佢自己都冇底噶嘛，冇底噶，即係阿爺會點樣配票佢又唔知噶嘛。系咪？咁佢要贏嘅話，佢只可以做一啲嘢嘅啫，就係攞泛民嘅票啊嘛，係咪？咁佢開始講，佢咪講到好撚大咯。越講越大啊！即係差啲講埋同一六四咁滯噶啦，應該屌真係。咁但係問題，如果我係阿爺嘅話，我係阿爺，如果真係咁樣去選嘅話，我應該點樣做咧？佢房師咁撲街亂鳩咁嚟咧，屌真係。咁係咪喺三個人嘅選擇裏邊，我再加一個選擇，以上皆非咧？ 立票 咯，即係唔係以上皆非，唔係立票嚟噶嘛？即係我 哦，我記我明你， 即係一號候選人係譚耀宗，二號候選人係鍾樹根，三號候選人係呢個梁錦松， 四號嘅 以上皆非啊嘛。咁點解啊？點解我成日都話阿爺諗嘢啊？就真係都係問啲啊！屌你老尾，我係佢啊！我都要搞個救生門噶嘛？屌你老點知你北三條兩種搞乜撚嘢啊？如果搞到我覺得都唔肯妥嘅話，我就要將嗰啲飛拱撚上去以上皆非啊嘛！咁我咪再撚上 再選過咯，咪剔走嗰三個咯。 係咯，咁但係問題咁樣做咧，亦都出現一個 drawback 啦。阿爺有冇咁多人咧？ 係冇錯，係啦，有冇企咧？ 即係如果選四輪，點解條邊度揾十二個人出嚟？係咪？ 問題建制派入邊係咪真係有咁多知名度咁高嘅人才咧？ 唔係啦，嚇！即係阿爺諗住第一鑊屌一定過到，屌咁精英就出㗎啦！我仆你㗎，瀨撚咗嘢。 即係最後一日你唔得啦，我哋要出你先煙啦，咁樣點辦咧嚇？ 即係完全空間表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會有呢個可能性出現咧？ 應該唔會咯，冇諗咁精密 啊！我覺得又冇咁悲觀啲情況。 咁唔緊要啦，如果真係去選嘅話。你覺得如果你是泛民的選民的話，你是會選過最淺紅的嘛？ 唔係呢個假設是過不到先啊，係咪過咗先啊？嗰嚿嘢係代咗啦，已經係啊， 代咗啦， 係即係話喺三個人裏邊，你唔好理佢係邊，即係佢嗰個概念就紅，唔係好紅，淺紅，三條撲街都會令到即係想令到自己覺得你是很淺紅的嘛。即係譚耀宗都會話：屌， 爭取民主， 係啦， 爭取普選啊，真正普選啊， 最後仲 因為大家都想爭取個5%票啊， 但最後都係做唔撚到噶嘛。而邊一個做個結果係一兩樣噶嘛。咁如果你係一個泛民選民，如果真係去諗嘅情況，你應該會選邊個？我再問多你一次，屌嘅。 其他佢哋會 睇個樣啦，梗係唔會啦。咪擺喺度咪㗎。屌，如果香港啲人真係咁撚，你 邊位？即係我意思。 嗱，話聽咧，所有。唔計嗰45%啦，嗱嗰啲 overall 嚟講咧，香港選民係好實際嘅，佢知道咩叫 split ticket， 佢自己都會配票。點為之配票咧？喺三層選舉裏邊，第一層區議會咧係務實嘅，民建聯咧話知啲錢點嚟啦，係咪先？佢肯同你做嘢啊嘛，會選啊，會選民建聯，所以民建聯係歷次都贏嘅。 係啊， 咁咧係。區議會去到對地區層次嘅嘢啦，務實嘅嘢啊嘛，去到立法會係一個意識形態之戰。意識形態咧，啲票又去翻泛民嗰邊啦。 我哋假設嗱，中死硬派可能得三四成，正中間嗰兩成票咧係務實嘅，佢會選泛民嘅。點撚都好啦，選件長毛入去，壓住你啦，搞下嘢。 阿杜比講嘅就係話， 扣埋個選舉 係啦，佢 strike 個 balance 啫嘛。 係啦，咁到選特首又去翻務實啊。 賣啦， 一定務實啦，因為咧。冇除陳方安生之外，冇一個有管治經驗、管治能力啦。所以泛民咧派邊個入去呢其實都唔會選到嘅。 係啦， 你估阿爺唔知咩？ 阿爺都知道， 阿爺要零風險啫嘛。 飛飛同你講，我講其實去到最尾，其實如果你真係，如果香港人係真係咁撚現實嘅話咧、嗯，其實如果我係一個建制派，我唔好理我係最深紅或者最黐紅我咯。其實講乜都攞鳩完屌。其實講一樣，我嘅政綱就是一樣嘢，屌一人一年派九千蚊，屌唔使講咁多啊！屌啦，大家投我啦，屌啦，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理論上，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咧，你係真係咁撚實際嘅話咧，其實我正常嚟講咧，我係泛民嗰啲票咧，即係可能我咁樣講你唔同意啊，屌，我係泛民嘅話咧， 我就係投最深紅嗰個， 我就會投最撚深紅嗰個，我賭啦就屌咯，最撚深紅就係民建聯嗰啲，屌即係。太慣成日都俾你做，而家即係俾你做特首，就做個咩夾板啫嘛？屌啦，真係 有得分㗎啦！ 我都冇諗到屌啦，我咪就派咯， 爆手指頭 咁咪試咩夾板喎？ 係啊，其實理論上就如果你真係一個咁 好啦，咁啊呢個自相矛盾咯。大陸成話最防係民粹主義咩？驚你泛民選到民粹主義咩？點你而家嚇嗰啲都深紅、淺紅、淡紅出曬嚟？為了攞泛民的票，就冚唪唥你鬥民粹主義， 冇問題 噶。屌你而家就係泛民做嘅，佢同你做埋曬。 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好笑，就係話阿爺，你去玩咁撚多年，全部都係你陰點。如果你做生意啊，你做緊過啦；做公務員你做緊過啦，你自己人都做緊過，都係搞唔撚掂嘅話，咁即係話如果我有一票嘅選舉，其實我選三個都係搞唔撚掂嘅話，你有啦。咁你覺得？咦？如果喺我自身嚟睇，我應該係選邊撚個咧？我梗係選一個 可以做到話撚廢嘅人啦。 係啦，即係上個禮拜我聽講老西人嗰條友問我問題有啦，好笑嘅人。咦？如果而家搞埋咁樣香港，我哋點可以得益咧？屌，你要得益好撚簡單啫嘛，等於投佢咪得咯？ 唔係而家出現嗰個term叫維穩經濟學啊嘛，啊？OK， 咁經過維穩之後，即係選舉經濟學，就係大家不斷去投放選舉，去派錢啦，去但支持者一陣嘢。維穩經濟學咧，即係得面到嘅啫。咁你要安撫你啊嘛，咁咪要擺好多錢咯。 嗱，所以呢個咧就我呢個禮拜咧，我喺度坐喺度睇書喺度諗到一樣嘢。屌你老味喺大陸做官咧，其實你貪污就梗嘅。但係問題咧，你貪污得嚟咧，都有啲創意啊嘛，屌友真係乜撚嘢叫貪污又有啲創意即係話啊，你啊湯馬士你有呢個山頭嘅，地啊大衛你有呢個山頭嘅，杜比你呢個山頭嘅，彼得你呢個山頭嘅。而家我要落嚟，我要分你哋嘅利益，咁係咪好唔撚妥先？係啊嘛。咁點解周偉康而家俾人拉咗？但係周偉康又又叻啊嘛。佢貪污貪得好咧，有創意啊嘛，呢個有嘅，就係搞一樣叫維穩費出嚟，即係開多個門落嚟揾錢之餘咧，我就唔會。打翻到你哋嘅，你哋繼續啦，唔該啊。咁我就去揾我要揾嘅錢啊嘛。個情況就係咁樣，即係同一時 呢個南海嚟㗎嚇， 係南海線啦， 冇錯 嚇。即係我即係貪污，喂佢啊真係叻啊，佢貪撚到可以個維穩費打拎我軍費啦，好嘢。咁佢都好有創意啦，掛你啦，好嘢係嘛？嗱，即係話其實如果真係咁樣去玩落去嘅話咧，阿爺每一步都 set 緊曬你 Q 咧，你係唯有做一樣嘢嘅啫。我做一啲嘢， 佢估唔撚到嘅。 唔係去佔領中環，我係做一樣嘢，係你估都估唔撚到嘅。啱 啦， 咁我咪投個最撚紅嘅咯，屌！反正佢啲我做都做唔撚掂，都唔係你三條兩啲去話事嘅咯。 佢哋啲才智諗到呢一步嘅。 我覺得反正都係啊，都唔撚爭在啦，屌！ 唔係啊，其實你即係如果一個人你真係有抱住必輸嘅覺悟咧，其實先會做到呢啲嘢。 或者咁樣去講啦，如果三條撚樣都係又陰點嘅喎，我同你講，佢有叻嘅都有套。咁啊，講一句真係 啦。 如果我係一個咁樣叻嘅人，我阿爺又冇一點，又搞一掂香港人嘅喎，屌你老味，我使撚做特首咩？我出去揾份工做啦，仆你個街真係。 一開始咧，阿梁山都唔係陰點。 咁呢個權力用係另計嘅，係 咯， 即 係梁山做嘅都冇。 阿梁山講嘅嘢，但係佢講緊大咗，但係做唔撚到。但係你又唔會揾佢算賬，我先過癮啊嘛，停咗樓真係。 算唔到。 即係近期啲冰桶啊，過找數又唔會去揾佢找數噶嘛。大家就 即係個情況就即係唔知今集就唔好咁長啦。但係我 即可能呢個你覺得是怪論啦， 就是怪論啊！我又覺得不會是咁嘅喎，我覺得係咧真係選嘅時候咧，除了45% 阿爺去配票之外咧，香港人是冇實嘅喎， 冇錯 啊！話之深紅淺紅咩紅咧？他要找一個做到嘢嘅人， 但阿杜比你要明白一樣嘢咧， 做到嘢嘅人先至得喎。 如果我哋睇翻上一次選咧，都有啲所謂叫讀過書嘅人，都覺得呢個人整嘅都唔錯喎，屌！咁你就可想而知，香港人嗰個知識水平有幾撚高啦，屌鬧真係。 羨慕。 咪知識水平同我哋呢個判斷能力係冇關係嘅， 即係兩樣兩碼事， 智慧兩樣嘢嚟嘅。 即係你俾人點完一鑊咧，再俾人點多鑊咧，都中嘅，屌真係咧大鑊啦！香港真係屌，如果係咁搞法嘅 話，即係我近期即係出嚟做嘢就發覺非常明白呢兩樣 嘢。你見嗰啲話咩個家長點個細路做冰桶挑戰都有嘅，你話乜乜撚嘢都有機會發生嘅。 係冇錯啊，咁啊 阿爺 多數都有啲人都諗嘢都係問題嘅， 就係咧就超越我哋嘅智慧嘅。你話佢會唔會做一啲出人意表嘅嘢咧？呢幾日咧，或者你然後 run up to 下一年咧，可能會。你諗都諗唔到嘅嘢。 咁啊，我哋咪準備咯，蝦爺諗嘢又緊叻啦。 即係香港跟車太貼嗰啲咧，就一定撲街嘅。 我上鑊已經試過啦，上鑊 冇啊。無恥啊嘛，大佬。 上鑊已經係講話，最後咪接受咗呢個民主黨嘅方案，我哋都有得。你已經是屌乜而家？ 即係近期又發現了一個成語啊，人無人無恥便無敵啦嚇。咁啊，而家係人無恥而不立噶嘛 ，OK 啊。 所以 即係勁啲咯。哎呀，原來即係做一個人，你一定要無恥嘅，無恥冇可能，冇可能做到人。 佢另外一樣嘢就是我成日都喺度呢排喺度睇啲電視劇喺度講。咁你個問題就是話，而家其實個社會躁動最大是咩人啫嘛？是啲年青人啫嘛，唔係我哋啊，好明顯就係咪先？咁年青人躁動嘅原因係咩？我真係想問。 離不開都係 冇樓冇工 expectation 咧。 即係其實我哋總嘅嚟講就係呢個社會冇呢個流 動性 啦， 冇希望。 咁啊，如果係阿爺同物屌，你咪整一鑊正宗， 捉曬佢咯， 捉撚曬啲撲街，等香港呢100幾萬有加拿大啊、美國護照人20000。咁到啲人移民咗走咗之後，咪騰嗰啲位出嚟，啲人望開向上流動咯，屌！咁樣簡單嘅嘢都唔撚明，冇搞撚錯啊！屌佬真係，係咪先？佢都可以咁做㗎，屌佬真係，係咪先？ 即 係再唔係就好似頭先我同我朋友喺度傾，屌佢嘢你咁撚多嘢講，屌你老尾唔好咁撚多，學新加坡啦，撲你個街，個個 打同喎， 個個買，個個讀緊完書要當兩兵啦，屌你乜！屌你上去當兵都撲你個街咁啊！冇咁多嘢講噶啦。 唔係呢個亦都係兩刃劍嚟嘅。你一當兵嘅時候，我哋又咪一個軍事嘅知識噶啦。 所以阿爺去管理個社會， 絕對唔會俾你有軍事知識。 阿爺都唔喺讀歷史噶嘛。其實而家呢個遊戲嘅玩法就等於嗰個時間文革啫嘛。屌你啊，文革哦！屌唔係咁搞高考喎，咁多青年喺呢個城市入邊咯，上山下鄉。我同你玩十年先，屌佢講咁多都唔該。情況就類似咁樣，當然呢啲係咪真係會發生？同埋大家當然到時會咁樣做，就當然係唔會啦。我覺得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覺得呢條路都係條死路嚟嘅，咁你我諗下你自己咁行咯，就咁 簡單。好 ，OK， 我哋呢個拭目以待啦嚇，睇下真係點，睇下你嘅中唔中咧。講過最後尾，如果真係冇得揀，就揾個最左嘅選個。 哇！ 咁反而做咗嘢， 咁就大家都有成一隊咁派。 嗰個最左嘅時候，咁你立法會啲冇咁左嘅又去反佢啊嘛？ 咁唔好啊！我係最緊左嘅就到時就係啲無緊費阿爺派落嚟噶嘛，唔收。 成日派佢啊！ 屌你老真係， 收曬佢， 佢 分用 啊！好， 好， 好， 好，拜拜， 拜拜，拜拜。